送，同时还有价值680元的孟德兰水洗棉下被免费赠送。4007106108 4007106108，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，线上订购非常火爆。40071061084007106108，有给孩子的，说学习压力大，孩子每天都喊累，还有给老公的，孝敬爸妈的，海参都可以，完全没问题。而且这一次呢，野生的海参是用国产的价格带回。